Hello，大家好，欢迎金眼女王回归。恭喜发财，女王，同只猫喺度啦。嗨，大家咁几开心系咪咧？新征讨决战中环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2017嘅第一集嘅第一集。咁但系女王咧就话就想讲下呢个榴莲啦，唔系，梗唔系，会影响选战噶噃，好似话，因为最近有个苗族公咧就惊俾人告啊嘛，有本事告我啊嘛。 就話你影響候選人喎，哇咁嚴重！ 喂，呢樣嘢有啲問題喎。喂，你廟竹公趙千民解嘅嘛？點影響選舉？ 乜咁古人善佢啫，係都咁以後以後叫廟竹公嗰啲點同你哋嚇？ 點算名？即係講老實説話唔得嘅。 點算名？琴日喂，呢個唔係廟竹講嘅喎，係 解簽 啊，係 啦，廖竹公咧佢冇算，佢淨係解嘅啫。佢就算係佢點解都好多古人善佢啫。 係咯， 啱唔啱啊？ 依書直説。 咪就係咯，關 咁 咪 好告啊！ 法官點判咧？如果係嚇，你個麒麟。 系啦，你做咩啊？吓，告只麒麟做咩？你病佢？乱 咁解签，影响选举啊？咁啊，有得告嘅咩？总 之香港而家无奇不有啊！但系女王真系好好玩喎，有咩即系运程啊、流年啊，即系啊。首先咧，而家咧就未系新嘅一年嘅， 立春啊，立春啊， 冇错啦， 知道知道知道。 2月3号先立春嘅，咁所以咧，而家咧都仲系喺旧嘅一年。 因為好簡單啫嘛，你新嘅一年一定係春天開始嘛，而家仲係喺馬騮年嘅冬天尾，係啦，咁咧但係咧佢就有咁樣嘅一個交接， 即係有個空檔位喺度， 冇錯啦。通常咧就係立咗春，一挨就2月4或2月3嘅，通常都2月4為多，但係今年咧就褪咗一日咁樣。 咁咧，但系咧，你一瞓醒就已經立咗噶啦，因為佢係半夜嘅時候，好似指示，指示即係11點鐘，好似係指示就係交嘅交個時。咁咧，所以咧，啲人咧就話：喂，幾時開工啊？開工大唔大吉啊？同埋呢個啊，到底我犯太歲幾時去攝太歲啊？嗰啲咧， 或者忙到死啦，女王，快啲幫我救救命！ 咁即係話新聞報道嗰啲， 俾心機做啊！ 年初一，十二点正嗰只鸡年 B B 咧，全部错嘅，错梗系错啦，仲系猴年 B B 嚟噶咋，梗系咧系猴 B B 后尾，而家仲系12点，系嘛，都未马骝尾，系啦，马骝的 pat pat， 马骝尾，所以就计算时辰啦。如果真系计算时辰嘅话咧，大家吓谂清楚啦，千祈唔好即系信咗几十年都，咦乜原来两个生肖嚟噶。 所以咧，阿葉柳走去撞麒麟咧，佢都喺呢個馬騮忽忽走去撞嘅。咁會唔會衰到有田重咧？佢咧就，我覺得佢冇啊！你即係寄生如何生兩嗰啲 friend 咯，係咪？即係既然佢話佢票後啊嘛，係咯，又票後啦，係嘛？跟住又咁擁戴啦，受到呢個中聯辦加冕可以有個6萬幾票，咁今次係咪應該好有信心先？點知就殺出個，係咯。 成拗咁， 系咯， 仲要搞到喊喊地口， 所以佢 应该 好后悔当年冇支持呢个，即系啊，即系全民，即系呢个啊，即系咩咧？ 全民推荐啊，都叫做叫咩嘢 啊？公民提名，公民提名啊， 佢应该好后悔当年冇支持呢个公民提名嗰个方案。 哦，因为如果 有 支持 入咗啦，应该即系学 界方案啊，公民提名。 嗱，你谂下四个候选人中系佢唯一一个最具直选经验。 票后经过仲系最具直选经验，其他啲冇参与过直选噶，一票都未攞过。冇错，唯独胡国兴玩过选举，但系佢唔系参与去竞选，佢只系一个公证人， 选举办公室， 选举委员会主席系啦，令到选举公平公正进行啫。其余两个都系做官嘅，系嘛？根本未选过。所以林郑你睇下，根本如果真系讲玩直选啊，佢根本边度系叶刘对手啊？ 连八达通必仲要扮好人去送五百蚊俾个乞食嘅阿婆。 而家咧搞到我咧，俾利是我个看更，我都好难做。如果我俾少过500蚊咧，佢话你 乞儿都不如， 系啦，即系俾500蚊你当乞儿啊咁样。唉，大佬啊， 真系惨啊，真系。 你冇识得咁高先得，佢条疤讲亲。 其实咁样林郑，我成日觉得佢嗰身边嘅公关做紧乜噶？ 上次解释咗咧，临时临急唔好怪佢， 唔好差唔差嘅问，只不过事实上系咁谂。 咁啊系，有啲真系真系傻得太过紧要，你真系 都话48小时通知，咁想嚟点搞啫？系咪先？ 即系要即刻啊！朕要驾崩啦！你而家搵个继任人啦。 啦咁樣。OK， 唔係朕要駕崩，係朕要中風。 咁你篤卡過， 仲三個仲馬上風嘅。 篤卡入閘咁唔該佢 rehearsal 下先啦。 後宮亂作一團，佢冇遇過要選噶嘛。佢真係冇遇過要選嘅大佬啊！ 真係被拱出嚟來的， 即係 被參選啦，被失蹤啦， 被買廁紙啦，即係。 系 嗱，呢个从啲细节上睇到好过瘾嘅嘢。正常嘅竞选团队咧，系无微不即系无微不至咁照顾晒所有细节噶嘛，唔好搵埋。但系起码就系所有啲细节唔会冇编排噶嘛，明唔明啊？大佬，你搬屋都搬得咁频频嘅，咁你会冇次次都冇搬到，即系根本嘅身边成个团队系乱咗团嘅，可以睇得到嘅呢啲碌，即系甩碌位。咁所以阿楊華真係冇講錯啊！如果以直選經驗嚟計的話，肯定唔夠呢個票後啊葉劉咁勁嘅。 喂，同埋咧，票後葉劉咧，佢係當年咧好勇咁樣，即係好有承擔啊！要推個23條係嘛？咁樣推咗之後唔得掂啦嚇！喂，唔係講吳局長，係真唔掂。 為國犧牲咯，係咯，係 咪先？為忠於自己嘅主人，但係又忠於自己嘅國家，勇於承擔。喂，其實真係好。好啊，公務員嚟 嘅喎。唔係嗱，公務員還公務員啊，而係話即係跟翻呢個中共嗰個習慣咧，係會有安置噶嘛。安置咗啦，你做咗票後啦，你仲想點啊？ 而且唔止票後喎，佢身邊嗰啲僆嚇都話係無有啲無端端俾人抽咗上位。 你求其攞個白痴嚟都可以封佢做票後，咁簡單啦。咁但係啲基本上已經分咗裝啦，明唔明啊？即係仲想點？即係無敵飛機場咯。 係啊，同埋嗱，你自己睇下最近立法會新東嗰度咧。為咗擁佢嗰個容海恩上去，佢其實係犧牲咗工聯會鄧家彪。 係啊， 咁其實嗱咁多年嚟，你為黨國盡忠，其實黨國真係冇代薄過佢喎。 即從呢個角度嚟睇就冇咯。問題你想要乜嘅問題啊嘛？ 喂，你唔係話我想要乜，我就要你就要俾我乜噶嘛？特首嘅位得一個，係嘛？幫我做嘢咁多，即係你要呢個位就我俾你㗎。唔会咁啩，系咪啊？老共玩政治唔会咁样样咁热， 同埋边有咩噶？边有你情我愿噶？系咪先？只有佢情唔情愿嘅啫嘛。 佢好情愿。 唔系，系叶柳嘅情愿啦。上边嗰个情唔情愿啊？ 嗰个就唔出声咯。 咪咯， 你自己谂掂佢。 所以咪就系含住泪咁样样就，我师妹啊，瞓喺度都过啊，咁啊。 冇意思啊，呢个。 系。 系你好啊。 系啊，呢样嘢我 探班啊，探班，探班 呢样嘢我觉得就冇得怨啦，系咪？即系你愿意做咁多，佢亦都愿意俾一个佢认为适合你嘅位置俾你，咁其实都算系唔错啦。 基本上已經安置咗噶啦，咁所以 咁、 所以就奇怪在今次嗰個冇協調嘅情況，我唔好話冇協調咧，起碼有啲人冇被告知啦嚇，即係好奇怪嘅。 呢個的確令佢大失算嘅。 咁對於阿爺嚟講又唔算係失算嘅，點解咧？因為你起碼做個勢出嚟，覺得你好似公平競爭咁樣啊嘛。即係上一次我同阿女王都講呢、這個密碼叫做又做得好好睇睇。 从来讲嗰啲好好睇睇，冇一次系好好睇睇。 咁啊，但系起码今次冇咩疮疤可以挖啦，系嘛？ 佢可能真系拣 四个都冇， 四个都冇乜嘢，即系叫做黑材料，系自己做啲滑稽嘅嘢、傻瓜嘢出嚟。咁啊，呢个系你自己衰啫。 反正娱乐新闻嚟噶。 不过反而我就觉得 黑材料 啊，胡官抽水咧就抽得最有智慧嘅，系咪啊？ 系， 因为嘟卡咁啊，唔好阻住我入闸借歪，啊，跟住向厕所影卷厕纸出嚟啦。 假如你嗰朝瞓醒发个冇厕纸，你会点做呢 A 敲门问邻居借 ，B 同邻居感情唔好嘅话咧，落管理处借。 啊，咁啊呢啲选举娱乐咧，我发觉阿胡官真系有智慧过另外三个好多。 有啲幽默感咧，起码 系即系响佢适当嘅时候抽啲幽默感啊，大家开心下啦，过年系嘛。 但系选情都唔系胡官看高，看高嗰线咧仲系胡须仔。 系。 我覺得即係依樣嘢係藏晚夾㗎啦，我上次同你講過啦，即係話其實 啊嗰次阿楊唔喺度， 係啦，阿楊唔喺度，因為我哋禁室啦，同埋事關咗，係啦， 偷步講咗， 就係依一個嗱，如果你泛民咧一路都話反對有篩選啦，要增普選啦，係嘛，跟住要爭取公民提名嘅話咧，咁其實 你而家唔應該支持任何一個， 係啊， 係咪？ 四個都冇㗎， 四個都冇㗎嘛。咁你係應該投白票㗎喎。但如果你投白票嘅話咧，其實你係自己死於自己嘅無能同戇居㗎喎，係咪？因為你連你自己可以 exercise 嗰個 influence 都放棄埋啊嘛， 係啊， 係咪？ 跳樓冇分別㗎。 係啦，咁所以你就 即係1194減300得啦，條片。 係啦，咁即係當年唔喺度都得啦，係咪？咁啲泛民也是建制的啦，咁咁所以就擺出好兩難嘅局面。咁但係咧嗱，如果佢投俾阿薯片嘅話，會發生咩事咧？我就覺得係投機嚟嘅。點解有個投機咧？就係、是、因為而家佢看高一線，所以你就投落佢度，買落佢度。但係佢從來冇提過佢重提政改喎。 佢適當時候啫。但最大分別係乜家科咧？就係、是始終又係講翻嗰句老説話啦。如果佢想睇得最通透，中共做嘢係睇路線噶嘛，明唔明啊？咁所以如果講到明話林鄭出嚟係會有機會嚇，即係會延續呢個梁振英路線嘅，咁佢又唔擺明割席嘅，咁好大機會啦。喺咁情況底下，咁你又唔怪得泛民投胡蘇仔嘅喎，胡蘇仔起碼會出嚟同你講，即係啊，要休養生息，即係唔好咁多 爭拗， 爭拗唔好咁多鬥爭諸如此咧。咁起碼呢一方面就絕對唔係所謂繼承呢個梁振英路線嘅， 起碼兩害取其輕先。 冇錯，咁所以變咗就係，如果你策略地投票的話咧， 但其實你有四箭頭嘅噃。 嗱，咁所以變咗就係有少少詭秘嘅啫。容許我唔好話鼓勵咧，容許胡官出嚟參選的話咧，其中一個最過癮嘅所謂陰謀論咧，就到底佢係咪用嚟鋸阿胡蘇仔嘅票啦？明唔明啊？因為佢對於泛民部分人嚟講啦嚇，起碼影啲見到啊，莫乃光好 like 佢，唔知點解就變咗部分泛民，因為尤其是自認開明派嗰啲專業泛民喎，好過癮喎，專業嗰班咪啦，尤其是特別中意佢噶。 佢個專業形象， 我都係特別中意佢嘅。 但佢專業形象真係，係 啊 係 啊， 胡官個專業形象真係好好嘅。 唔係，咁你諗下， 違法律 界 嚇， 法律界嘅專業形象。 即係我發覺佢喺市民心目中嘅嗰個形象，都係一路咁加分嘅嚇，因為覺得佢最講人話。 咁所以點解就話最？古怪嗰樣嘢吊鬼佢，到底會唔會容許佢入閘嚟鋸胡蘇仔嘅票？呢個有機會，因為其他人鋸唔到啊，係得佢啫嘛。 同埋佢 唔會 expect 葉劉或者阿林鄭鋸到胡蘇仔翻咗300票咧，唔會啊。 講口才啊，講即係幽默感咧，真係四個之中胡官係最好。 係啊， 我記得以前審案嘅時候咧，啲記者都好中意。攞阿胡官嘅一啲判詞出嚟、做大小標題咯。 真係精啊！ 我記得有一次咧，胡官佢話判過一單案，二十幾年嚟聽過最大嘅廢話，就係、是、有個姓梅嘅女人咧，成日喺度無理取鬧，去告佢阿老豆同佢阿哥咁樣樣。跟住咧就話佢哋咧又嚇落我落邪術害我啊咩巫術乜乜乜乜，跟住。在法庭讲一大堆嘢，跟住胡官咧就用一大堆啊，廿几年嚟都未听，喺法庭未听嗰啲咁嘅废话， 咁 即系好过瘾嘅， 极过瘾。咁所以点解就系话我唔好话 handpick 啊，即系嗰个诡异嘅地方嘅，唯一有机会可以锯到胡苏仔嘅泛民票咧，系得胡官嘅啫。咁所以呢个组合好 QK 一样嘢嚟嘅。 但系你又觉唔觉得咧，胡官会比胡苏更泛民咧？ 唔會，因為胡官已經講咗有啲嘢，佢都係跟翻噶嘛，佢都係跟翻八三一噶嘛，走唔甩嘅呢樣嘢。佢講得明啊，咁所以其實女王冇講錯，泛民嗰三百條友即係焗頭嘅啫。 焗 你唔投仲大鑊，你唔投仲大鑊，好似第一女王話齋，如果你話真係好有光環、好有潔癖，我打死唔投你票嘅。咁今日珠海迪出聲陰功，即係如果講得明，我一定有啲所謂底線唔投你票的話咧，你連嗰個影響力都冇。影響力的分別在哪裡呢？就是如果你1194你減了300呢就很大鑊了，800多900了。 是。 那你就想想其實暗砍已經開了聲，不想要689這麼難聽的數字的嘛。你再加一百就800了。你明白嗎？那你想想但你怎麼找800票來啊你怎麼找800票來入一條友那裡、即是如果你減了泛民的300、除非所有剩下的都投某一位，否則你一定不可能高票當選，甚至難聽啲講句，有機會係高唔過阿梁振英嘅票，咁就仲難睇嚟咩？601啊，唔通你兩個玩？咁到時真係難睇到爆。 另外，你政治道德光環，如果去到呢個階段，仲喺度攞啲虛無嘅政治道德光環咧，我覺得真係即係個政治智慧有少少。如果係咁嘅，咁我 你小圈子選舉嗰啲選委，我都唔鬼去，我都唔鬼去參選啦。 咁所以變咗今次你再睇翻，其實建制未定案噶嘛。啱啱今日有最新消息出嚟，新鮮滾熱辣啊嘛。阿胡蘇姐忽然間石破天驚講個新概念出嚟，令到鄉議局嗰度可能會轉態喎。嗱，好，原本鄉議局已經講咗捆綁27票一定投，多數仲要傾讓啊林鄭噶嘛陰公。嗱，但今日咧就胡蘇姐突然爆出一個石破天嘅新概念出嚟。就是呢個城鄉共用，嗱佢唔係講珠海地嗰條城鄉共用好過癮啦，佢話丁屋同居屋同步發展、同區發展，互不排斥。嗱呢個組合就好過癮噶啦，因為以前你嗰個城市規劃分開噶嘛，丁屋還丁屋丁地預留咗俾你，然之後你就唔會撈埋啲公共建築嚟噶，公屋居屋一齊起噶嘛。而家居然話混合發展，嗱具體混合成點就唔知道，但係鄉議局。败喎，好簡單一樣嘢， 起碼一部分鄉議局入面嘅人會拉先， 起碼動搖咗呢樣嘢啊，唔係鐵票，即係唔係鐵倉票啦。點解咧？因為先前我已經分析過啦，阿楊同我真係講嘅唔係唔止一次，政府有好多土地咧係 lock 死咗，係因為佢係預留係俾丁屋去攞地嚟起。即係運用佢丁權噶嘛， 但同時亦都有好多擁有依個丁權嘅人咧，又因為冇錢去起啦， 係啦係啦， 所以咧 套丁啊嘛， 用間平間賤賣個丁權 俾人。咁問題就係呢下嘢嗰個過癮嘅地方就係，如果你打破咗呢個城鄉規劃嘅隔閡嘅，你真係可以容許嗰部分嘅丁地轉翻出嚟起居屋的話。而唔互相排斥嘅，其實喺你嗰個容積率都可以容納到呢樣嘢嘅，好過癮一件事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咦，又可能一箭雙雕，甚至一箭三雕都唔奇嘅喎。嗱，咁所以變咗呢樣嘢細節如何唔知，但一掟出嚟的話咧，鄉議局班兄弟係buy 嘅。 我覺得未必全部 buy， 未必全，起碼會肯聽。 起碼會肯聽。嗱，今次佢咧係你大家留意到佢係上水鄉委會， 係啊， 嗰個邀請去講呢啲，同埋去上水嗰度，即係巡視嗰個北區水貨嗰個問題。大家留意一下上水阿侯志強啊，上次呢個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就喺新東玩得好過癮啊，擺明就係鄉議局入面嘅非建制啦。 系啊， 佢就係嗰個形象就係咁， 唔係非建制，而係佢嗰下擺明係反你台拆你大台啊嘛。 係，佢就係對呢個原有好明顯係同原有鄉路線咧係有唔同 嘅。因為佢成日都話要幫人抬橋，好唔老禮啊嘛。 喂，抬完橋之後，佢覺得人過橋抽板嗰度更老禮啊嘛。 咁所以上一次咧，佢就唔係做咗呢個所謂反建制嘅角色，又調翻轉頭喺建制裏面做咗反對派。 所以咗下下咧就跟住民建聯嚟啦， 冇錯，哇！最鬼憎民建聯，最憎埋佢抬完橋，你仲踩佢腳啊嘛！ 跟住我見到 我係咁， 鬧完之後，長毛佢哋喺隔離咧 笑到甩地， 唔使我講啦，終於又 係 講得比我哋仲精彩。 咁就養呢個心水清睇，咁所以變咗呢下胡鬚仔咧，我唔知係咪真係高人指點啊嚇？咁入場的話咧，佢叫亦都阿楊冇睇錯，一入手叫一叫上水啊鄉議局嗰邊先。 榜投票嘛，起碼你鄉議局捆綁投票嗰度咧，嗰個機會率起碼低咗好多先。 咁但係邊個高人指啲胡鬚仔咧？就我都未諗到喎，因為嚇。 如果係咁，我覺得佢團隊啊，胡鬚仔團隊咧就高明過林鄭團隊喎。 係 係嘛？ 係 大甩碌嘅嘢冇之外，而且咧呢啲攝位啊，適當嘅時候喺政治位置攝位攝得好過佢。 係啊。 咁啊，同埋又咁講啊，就算你個團隊咧再細心咧，再一步步同你講咧，佢始終唔能夠包曬所有嘢嘅，即係因為佢個團隊唔會諗到阿林鄭係連八達通都唔識用。呢個你真係細估唔到噶嘛，係咪？因為你即係呢個係一個好 common sense， 你譬如泊車你都會用八達通噶嘛。但係佢冇諗到原來佢泊咗之後 係會揸噶嘛。 係啦，佢連反應唔到。咁但係有啲人 多條多噶嘛。 係啦，但有啲人佢就算自己有車牌，佢有司機，但佢都會久唔久會自己揸下車。Exactly， 但係佢個團隊係細估唔到，佢係有司機到咧，係司機以外嘅時間，佢就唔坐車啦。 嗱，兩頭講啱就係頭先個話題啦。 嗯。 通常你所謂競選團隊咧，第一件事要對競選人個背景非常摸得清楚噶嘛。 嗯。 連身邊一個熟習嘅起居飲食嘅都唔知喎，而家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呢條友平時會唔會用八達通嘅？原來冇人諗過。喂，照計你秘書或者你私人嗰個助理，冇理由唔知㗎嚇。 因為呢個太 beyond。 common sense、 即 我講佢呢個行為太 beyond common sense， 係一個公關冇理由再出色嘅公關都唔會包到呢一 part 嘅，即我唔會。 我明講公關啊，而係話佢身邊嘅競選團隊唔等於公關啊，個 PA 都冇啊。 公關即係競選團隊嘅一個部分， 公關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咋。 嗱，但係點解我將佢 tie 乾碎濕嘢咧？你要 PA 做噶嘛？ 我知，但係點解我將佢 tie 落去公關嗰度咧？因為佢喺鏡頭前邊其實係一個公關 show 嚟噶嘛。你明唔明 ？Take shoot to dance 啦，通常嘅做法咧就係公關會出主意，跟住嗰個可行性咧就佢身邊嘅 PA 話你知嘅，即係等於話明明佢係跛嘅，唔通你揾賽跑咩？唔會噶嘛，係咪先？公關啊，天馬行空，乜都會諗出嚟嘅。你明白呢樣嘢？即係專業嘅公關唔等於對你嘅個人即係摸得好準，佢會盡量了解。咁問題成個團隊嘅意思咧就係有人度橋去做公關 show， 我要親民，我要嘟八達通。咁身邊就照計佢個 PA 咧就同你講，其實佢冇用過八達通。最簡單一樣嘢，佢有冇八達通先？ 冇錯。 諗出即係話，如果佢連一張更新嘅八達通都冇嘅，肯定呢條友從未用過啦。咁有乜理由佢會識得落地鐵都八達通啫？就咁簡單啫嘛。 即係佢哋喺最簡單嘅地方 唔到啊， 出咗大問題啦，就變咗好少嘅嘢就放鬼打大咗。 咁所以變咗依然有一個陰謀論，乜加科好過人家仲聽嗰啲陰謀論嘅，就係話到底阿爺陰點或者撐嘅係撐胡蘇仔啊，定還是撐林鄭？ 我又睇過。 嗱，我依然係話阿爺應該都係睇下林鄭嘅，因為中共冇理由改路線嘅陰公。咁問題就係你阿口音頭先阿楊話齋，背後肯定有啲高人喺度。 唔係，但係師傅，你係唔係真係認為梁振英係成氣候到足以係一個路線咯？定係當中亦都有一個嚇、小寶寶係就要瞓覺覺咯？ 係啊，女王救我，幫我改改啲風水，唔該，會死嘅。 我又怪住朱浩， 新蒸頭唔應該講啲咁嘅嘅嘢，不過真 係、 我已經好牛鬥啦，今日已經做到真係。人都癲！ 我頭先，我哋岔開講少少先。我頭先都係啦，我喺度做嘢嘅時候咧，我喺度諗話，不如陣間，不如陣間升演啦，不如陣間我唔做啊咁樣。 觀眾掛咗你好耐。 跟住我就覺得對你兩個唔住，所以咧。 我咁唔靚仔。 唔係你對觀眾唔住啊！咁多次升演都唔出鏡啊！ 我面無血色啊已經。我面无血色啊！唉，化妆冇用。咁所以就睇翻今次其中一個所謂陰謀論啊，乜家科咧就到底阿爺。張真牌係乜家伙？就到底是打俾阿林鄭啊，定還是打俾阿胡蘇？定兩個都打牌，等佢自己取落金嘅。女王嘅睇法咧就係話，係咪高到呢個地步？即係阿梁振英會形成條路線咧？嗱、路線就所謂總路線嘅，小心以下嘢，嗰啲枝節還枝節啊。總路線就是中港融合啊嘛。總路線就要強硬啊嘛。嗱，呢兩樣嘢咧都係習大大掰嘅。嗱，真係習大大掰嘅，唔關梁振英事。之前已經講咗好多次嘅，咁所以基本上阿梁振英係執行者嚟嘅啫。佢執行得好與唔好咧，呢個人嘅問題啦。咁就好，你換人換路先啊嗱。 但係裡面有好多細節嗱，即係譬如例如我哋講緊嗰陣時一個雨傘運動嘅時候啦，係咪依個即係落依個催淚彈啦，咁同埋咧就話我要出橡膠子彈啦，係依一啲係唔係又會係直接係阿爺嘅意思咧？ 好明顯唔係， 係啦， 好明顯唔 係。跟住另外就 阿爺嗌停嘅， 係啦，會唔會就係話佢好努力咁樣想將香港嘅嗰種中港融合做過頭，即係將香港變。变咗天津啊，大爆炸系嘛，又变咗系依一个深井，唔系深井，深井深圳，唔知乜乜嗰啲，咁系咪就喂？其实你令到香港变咗个内地城市，最二线城市咧，自我矮化啦，用翻匪话，咁系唔系其实咧？又唔係 exactly 係習大大心目中嘅嗰種中港融合咧， 的確 係有個距離嘅，似乎 個距離係好很大添。啱啱就講翻嗰個路線問題咧，所謂主要路線啦嚇，同嗰個執行細節嘅嘢。主要路線其實已經講咗啦嚇，大家明咩事？咁但係所謂執行細節嘅分別喺邊一度咧？就係、是、如果你話要中港融合，融合到咩地步？嗱，好老實，阿爺唔會諗到咁仔細。如果唔係擺條友喺度做行政長官。馬托啊！你自己唔做嘢㗎，即係冇理由揾個人翻嚟做伙計。你連著咩鞋都幫我諗埋係嘛？ 同埋咧，你即係中共咧，成日都講群眾路線啊、群眾關係啊咁。 講啫， 講一，但係佢起碼表面你都唔好做得太衰。 係啊， 嗱，你如果去到即係全天下反，好似食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係嘛？六百九一出此物一出天下反嘅時候， 真係天下反啫。 喂！咁你都唔好去得咁盡啦，系咪你个群众，你嗰个群众关系去得咁曳， 系啊，咁所以就系你嗰个人嘅问题咯。 咁佢咪個臨時換馬咯？ 係啊，四十八小時通知預咗，咁即係仲係啱就係選委選舉前啊嘛，即係好明顯睇太明顯，咁所以就係話臨埋勒馬嗰下嘢就掟彎掟得非常精彩嘅，但係個結果個後果係乜家伙咧？你就將個非常冇準備嘅林鄭拱咗上去， 因為大家記得林鄭同記者講話臨別。贈言噶啦嘛，佢都諗住真係執包袱走噶咯，我突然間叫佢攞翻個包袱出嚟， 四十八小時通知，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嗰個詭秘嘅地方，到底係咪揾個鬍鬚仔出嚟咧？真係唔知喎，真係。但係你睇嗰個團隊後邊度橋嗰班友仔啊，公關咁樣友仔，全部都最出色嘅。 因為我自己就都聽過一個傳聞啦，可能大家都聽過，就係話其實佢咧就想揾呢個薯片叔叔，但係咧。就表面上大力撐林鄭，到咗投票嗰一刻咧，就順應民意將啲票過曬俾佢。咁咧，我又順應民意，大家又開心，而我嘅心選人又可以出到。 兵行險準得好緊要咯，即係你最驚就係嗱，雖然今次冇黑材料啫，你唔能夠低過689票啊嘛，呢個好難睇啊嘛。 但 係 薯片好難低過689票。 嗱，未必嗱，如果攞曬泛民嗰300咧，就唔低嘅， 有機會㗎。 咁所以而家泛就泛民嗰300點投票，咁所以你更加冇理由投白票，咁但系如果系咁，睇啲睇啲话，阿杨估计如果冇错咧，泛民仲惨，焗住做背景， 系啊， 焗住做背景板， 到底投俾胡须啊，定系投俾胡官咧？咁样啦， 投俾胡官作用唔大，老实，多数投俾胡须，即系投与唔投嘅啫。问题投俾胡须，但系如果胡须即系个真命天子钦点嗰只出嚟嘅，你咪帮阿爷抬轿， 系咯，点解唔得啊？ 同埋名正言顺地顺意。 我直情将你哋三百票立埋过嚟。 今次系由泛民授权我添啊！ 系你哋香港要一个公平选举啊嘛！嗱，曾玉成都讲过噶，话依一届会系俾你真系选嘅。不过依四个，即系佢唔系嗰阵时咪话四个啦，但系佢话依一届咧就会系只要你哋系爱国爱。党唔系党啊，真系讲到个党，不事实上系党啦。OK， 咁咧就咧会俾你有公平嘅选举嘅咁样，咁所以咁咪啱咯。而家就系你哋自己投出嚟，你哋自己泛民加持噶嘛， 特集系啊， 有特集 啦，翻嚟 系啊。所以你共产党玩政治嘅手段咧，就唔好随便咁低估佢啊。总之我就一味强硬，我所以我就。大到盡， 咪應該就話共產黨嘅鬥爭經驗肯定強過梁振英就咁簡單啦，啱所以即係喺適當時候佢會轉彎呢個擺明嘅，咁所以就嗱總路線啦，大方向啦，咁阿林鄭照計應該跟足大方向嘅，咁即係佢做嗰個 A， 但係個手段個手即係政治手腕就真係 策劃上真係差好多， 差得太遠啦，仲買阿薯片咧。大家想想他們大家做的工作崗位呢面對的群眾經驗又真是不同，雖然大家都是公務員司局級官員，但你想想薯片2011年的時候他做過什麼事，就是因為那個6000元是入強積金，結果全天下反他，他臨時被迫轉，那一刻他是對民意是拉近了，長遠來說對他是好，還有呢做財政司呢，你因為所有的人其实呢就关心财政预算案多过关心政务司的。政务司就是搞定个局，是吧，始终对住的都是啊里面的行政啊官 员。其实你不冧当已经是公理的了。 对 啊。但是你财政司那嚿嘢呢所有人的荷包都关他事。他就面对公众解话的能力和经验一定是好过你。虽然大家都是做咁多年官，所以去到呢个嘅时候，你睇下佢哋讲嘢，睇下佢写嘅嗰啲咩网志啊等等，全部咧都系佢经验累积翻嚟。林郑完全系比下去，另外我仲想讲翻咧，头先泛民啊，你嗰、那个真系唔好去到今时今日有300多票在手，唔好再玩啲乜嘢政治光环啦，系嘛？边个候选人一四个边个揾你，你都见佢。撐唔撐佢一件事，逢唔逢佢一件事，係嘛？即係好似葉劉話咧，去揾資訊科技界咁都唔見佢係嘛？我覺得點解唔見啫？見埋係嘛？我既然有票響手，我就要會見候選人，開我嘅價。你俾唔你還唔還價你嘅事，總之我就要提升我嗰個政治影響力嘛。如果唔係我入呢300多票千辛萬苦選入去選委，我。做咩啊？仲系跟翻以前林立会噶啦，我哋全部唔玩啦。 佢影响力 啊！总之我哋大家一定会回来重返立法会嘛嘛。个点啫？啊，最集体谈判权又 取消咗， 拆埋个区议会，拆埋呢、這个即系阿区域市政局添， 啊， 结 果 拆晒， 结果咪结果出现呢十几年嚟咧，一开步已经错晒啦，系嘛？唔好再玩嗰啲即系有政治光环，但而又完全放弃自己政治影响力嘅嗰种。 政治就系讲权讲票嘅啫嘛，傻嘅。 系讲资源分配啊嘛， 固自然啦、啊。咁饼、仔都分唔掂，因为冇分饼仔，咁冇意思嘅呢、這个、 啊。所以泛民大家千祈唔好。咁一开波就话，我撑硬边个，我唔撑硬边个，总之边撑硬边个，自己条底线自己知。咁快就将条底线放出嚟， 应该系话值得系讲讨价还价咧，泛民嘅啫。点解咧？因为嗱，好老实，你数翻嗰个票源先算，我即系1194，我出晒名嘅， 1194， 一个就数晒名噶啦。泛就泛咗乜家科咧？你嗰啲所谓政协啊、人大嗰啲政团的话咧？你係睇統戰冇吹雞嘅啫嘛，向左啊向左向右，已經完全冇自由意志，唔使諗嘅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嗰度嗰個票倉咧，基本上就唔關你拉唔拉票事嘅啦，已經明唔明啊？嗱、泛民 即係嗰頭全部入曬林鄭數啦，可以簡單啲講。 如果胡鬚仔先係真章啊嗱嚇、如果胡鬚仔先係真章，小心呢下嘢，到時可能真係會 轉 噶嘛。 其實話俾你聽，到底係邊個咧？係真係咧？ 我話先啦嚇， 依、這個奉天承運啊，皇帝召約嗰下 一日未落 order 你都唔知、 我就諗起雍正繼位嗰個正大光明後面， 咦、 全為皇四子胤禛，咦、成班人啞曬， 啞曬就係咁咯。嗱，咁所以變咗就嗰兩個政團嘅票啦，一定係睇呢個吹雞埋位噶啦，唔使諗噶啦，拉票都冇用嘅。但係剩低咧，反而就兩個大票倉，一個係工商界，一個就係泛民啊嘛。嗱、工商肯定從來都唔係鐵板一塊噶啦。啊、上次商會傾完，都話初步傾向係林鄭嘅、因為佢話佢唔係社會主義嘛，佢唔行梁振英路線。佢話嚇，跟住上次兩個商會已經講咗，傾向都係林鄭。咪係咪即係全部咧？佢又唔係捆綁投票喎，又冇講。自由黨好明顯個黨主席同埋呢個黨又好似唔係相同嘅投票路向。喺今日情況底下咧，就好古怪，對商界投票意向係會如何咧？因為仲有一個講法就係、阿唐唐留低唐營嗰200票點搞咧？咁啊，但係唐唐 自己 friend 啦。 但係上次唐唐出嚟講嘢，佢又冇表態啊嘛。呢、這個幾好，嗰、個又幾好，啊、這、呢個又幾差，嗰、個又幾差。咁啦，冇乜邊個最好噶啦。反而係葉劉咧，就四平八穩嘅。你聽你信佢先傻啦。 加持嚟嘅呢個真。 算啦，呢、這個人講嘢咁啊。唉，即系 识听噶啦，其实 系啊，咁样自己走去 有晒密码嘅里边， 系咯，饮下红酒咁样样吓。 谂出变咗就系话，糖糖自己如果唔出嚟表态，背后会表态咧，就唔知啦。即系老牌商号喺后边拉咩票咧？呢、个过瘾， 即系老牌 local 嗰班。 冇错啦，新上位嗰啲咧就好明显就攞咗埋689嗰边。今次就顺势过票埋去咗林郑嗰边，新板块啊嘛。咁所以睇到上次帮阿林郑，即系所谓站台啲所谓商界咧。那面口咧都係好生補下，相對嚟講啊，都係好生補下嘅，肯定唔係李嘉誠先啦。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商界裏邊咧未形成統一嘅所謂投票嘅傾向嘅、精彩啦。咁所以如果話 影響力就剩翻泛民， 最有影響反而你就係泛民，樣冇分析錯。咁所以300票，如果你真係唔去策略性投票或者唔去講數的話，我就算唔係真投票，起碼捉你條友出嚟。通過你把口去放風，你buy咗呢個政策嘅，你就有機會攞我啲票。咁其幾個候選人都聽住噶啦嘛。 其實泛民咧點樣都唔會係嗰兩女噶啦，係咪？即係兩個泥漿摔角的。 係問題。 我哋咁識講。 問題佢唔用策略去影響個選舉結果啊嘛。咁我覺得好古怪呢下嘢。 一定要影響。 因為你唔覺得泛民傳統以嚟佢哋都係以原則行先噶嘛？ 傻咯。 係咪原則亦都等同光環啊？ 天真嬌咯。 係啦，咁所以你話今次係咪今次經過立法？会选举之后重新洗个牌啦，而呢班人会有即系更多嘅政治觉醒，而系知道其实你运用你嘅影响力咧。 讲嗱，上一次政治觉醒系啲选民啊，唔系泛民啊搞的。 泛民点会政治觉醒？ 泛民冇政治觉醒过，系啲选民政治觉醒自己去配票噶。 我知啊，但我意思系话啲泛民佢系嗰啲选民选出嚟噶嘛？如果嗰啲 呢个问题啊大啊 嗱，嗰啲反如果嗰啲选民都醒咗，咁佢选民嘅影响力。影響到佢哋醒啲得唔得？ 我都希望係啊，不過好明顯啲選民嘅反應就係泛民唔理咯。 即係好似話去葉劉約見部分泛民，佢唔去見佢、我覺得絕對係唔係好事啦。 即係以選舉策略嚟計係敗筆嚟嘅。 你完全係放棄自己去影響一個候選人嘅機會，唔應該咁 樣, 樣。 更加奸狡啲就唔係話影響一個候選人啊嘛。正如頭先個分析話齋、你係通過呢個候選人向外反映泛民嘅意見的話，其他候選人聽住啊嘛。 係咯， 呢下先過癮。 咁我都要爭取你噶嘛。 你總有一個渠道去發聲，你連發聲的渠道都不要，咁同淹咗自己有咩分別咧？冇分別啦， 你四都不用啦，淹啦，撤咗佢啦。 你四個候選人四個都嚟爭取你好啊，定係得翻兩個嚟爭取 你 呢？你 都做下事啊，係咪啊？ 喂，講起做事，你諗下啦，一間上市公司突然間有兩個財團話要收購佢，佢嘅股票咪會炒起咯？如果有四個嚟爭咧？佢要升幾多咧？啊，即係好簡單嘅商業原理嚟噶嘛？ 教壞咗阿楊添。 喂，呢個係普通常識，真係唔使教噶，係咪啊？咁我成日都俾你教壞嘅，我都知道。喂，另一樣嘢教壞。 我教唔壞啊，夜瞓啦，遲翻屋企係呢啲啫喎，其他教唔壞啦。阿嫂撚個耳仔陰公。 正经啲， 咁所以就话即系以战论战咧，你冇得你冇得条天真娇噶、你冇得条天真娇，我唔知点解嗰人仲系即系揽住个光环，即系好似当过老细咁，即系玩死自己呢下嘢。咁啊，咁所以阿杨分析冇错啦，其实最有讨价还价权力嘅咧，同埋真系有机会集体系泛民，但系佢点样用咧，我真系睇唔到佢咩路数，好攞命。咁、啊，个人在林郑同埋胡须仔。攞嘅票嗱，真系我自己数过数落啦，数法数过。如果我唔计呢一个所谓两大政团啊，即系人大同埋呢个政协咧，唔计嗰两大政团啦，而家系差唔多噶。而家真系差唔多噶。嗱，民意还民意，好似民意有几高啦，但系以票嚟计，唔系争好远。再加埋胡须仔今日奇兵突袭，搞咗呢个城乡共用，丁屋同埋居屋可以一齐共存嘅话，呢下嘢成个。遊戲規則唔同咗啊，明唔明啊？ 同埋你林鄭亦都唔能夠做得太肉酸，你如果再甩碌多幾次會點咧？ 嗱，而家就有一個好關鍵嘅日子啦，就係今個週末，就係林鄭呢個造勢大會，照嘅英雄帖已經發曬出街，到底到時有幾多人站台同埋邊個站台咧？就相當有呢個所謂指導性嘅。即係好似阿楊話齋，你炒大市上定落，你知去邊啦？咁照計咧，就應該就係曬冷嘅。嗱，我未知啊，我未收到風啊，我唔係哈哈，唔係 insider 就到底到時會有幾多所謂猛人企出嚟站台？故之然就頭先阿楊話齋，你公關團隊做唔做到嘢，就睇呢鑊啦，就睇呢鑊啦啊！到底站台嗰啲有幾大代表性先？嗱，上次已經講咗阿范徐。就可能做個高級顧問啦，即係唔影響你嘅選情之下，佢自己犯取會翻去呢個人大政協嗰邊做拉票工作或者游說工作啊嘛。但同樣咧，有好多以前嘅所謂舊建制派咧，都拜佢呢套噶嘛，肯聽佢講噶嘛。咁如果佢企咗喺林鄭嗰邊又站台又拉票嘅，咁可能影響都會幾大嘅。 同埋唔好唔記得董建華嗰一泡泡啦。 嗰、那個紅泡啊 嘛， 係啦、 我覺得嗰個泡泡其實已經係幫曬所有嘅人大政協投咗票噶啦。 深烤係啊，你可以咁講。 咦？我又如果講起泡泡，我諗起集握手喎。 就握手系胡须仔啊嘛， 系啦，唯一直接同佢握手嗰个系胡须喎， 咁所以呢下嘢真系 咁董董大定集集大咧，我自己谂紧啊， 阿董伯伯唔该翻屋企凑孙啦，阴公，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其实仲未定局噶。另外一个财经猛人咧，就到底会唔会过当去林郑嗰边咧？因为其实一个讲法咧，就阿胡须仔财经经验好啊嘛，咁啊班底你都有翻咁上下嘅人喺度，如果冇咗胡须仔啊，咁林郑都有冇财经人撑佢啦？呢个好关键。所以亦都密切留意到時站台咧，會唔會財經猛人企咗林鄭嗰邊？另外一個咧就已經帶個行山嘅啦，都唔係叫財經，都一半財經金融啦嚇。咁啊，陳志思保險界又好，點都好咧。其實深敲咧，當時都傳過佢企咗個可能候選人嚟噶嘛，亦冇乜醜聞，乜都冇。咁變咗呢條友仔咧，早已經帶咗個行山嘅喎，擺到明係企佢嗰邊嘅咯喎。咁佢又會拉啲咩票過嚟咧？都係某部分商界會拉到嘅噃。OK， 嗱咁所以。林鄭嗰邊嗰個班底咧，而家即係自動鋪頭嘅有，即係俾人拉埋位嘅有，佢拉人埋位嘅有，咁變咗今個週末前後咧，就睇到呢個所謂曬冷大會、武林大會，到底咩人幫佢站台啦？ 好啦，咁而家今个礼拜就系林郑啦，咁、 嗯、 其余几位嘅呢个造势大会啦， 好问题喎、啊，胡须仔又真系唔知几时、啊， 唔知几时。不过我觉得如果林郑嗰个造势大会出咗，佢、嗯、哋都一样要跟住出噶啦， 会会 争得几多嘅， 会会。我谂而家就搏命拉脚拉到紧要，你即系等于两边一齐摆酒咧，你呢边定嗰边咧，再你两张贴点算？ 同埋嗱，你记得咧都有个讲法啦，就系我哋决战都 post 过噶啦、 嗯， 就系、是、如果喺胡须。嘅造势大会上边，你见到曾前主席咧坐咗喺度啦，哇， 好精彩啦， 就真系好睇过无 线 太多啦。 但 系 呢个可能性系极高、啊， 系 极、啊、高啊，先 嗱。咁到时你班呢个民建联啊， 工联会啊 呢 啲，系 啦， 系 嘛？ 呢啲系全个左派阵营系最根正苗红嘅嗰、那个，同埋系完全系你。无论无论政治历练啊，系嘛，佢哋嗰边嘅嗰个道德价值观，呢、這个都系最高嗰、那个。咁、嗯、你应该跟边个啊？吓，投林郑啊？啊，定系投阿胡须啊？即系等于系你对自己呢位阿曾主席嘅一个表态嚟、嗯、你投 创党主席 嗰度系啊， 创党还创党啊！劳工界近排都好多议题未摆平噶嘛、 嗯， 例如呢个标准工时啦，系咪先？ 对冲啦， 对冲啦，好几个大嘅议题都系俾人弹咗票噶嘛。嗱，弹票呢下好伤噶咯，系入咗梁振英数噶噃。咁、 嗯、 你改定唔改先？但林郑又话倾向唔系社会主义，好、 嗯、 明显四平八稳。商界要掰佢喎，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冇理由工聯會幫翻有掰佢啊嘛！嗱嗱，呢個好精彩呢下嘢， 因為工聯會主打呢兩鑊啊嘛。 係啊，你冇得再彈票，彈票點算？ 你兩鑊等於係俾阿六八九線咗。 跳楼都得啦，大佬啊！ 因为你工联会呢两张票系俾六百九弹咗嘅， 系啊， 仲有你 好难睇啊！ 新东嗰镬咧，佢哋条气系好唔顺，听闻佢哋咧就系已经差唔多公开咁讲啦，契仔大定亲生仔大啊？ 哦， 系嘛？咁而家喂， 问题中国革命无分前后噶嘛？ 喂，亲生仔条气会唔顺噶嘛？到呢个时候，佢哋唔会话我攞尽我嗰个政治影响力啊！ 佢唔抬你 Q， 抬替面 Q 咯，可以。 但原来嗰个唔系契仔啊，系私生子嚟噶。 哇，好精彩啊！ 咦、咦，咁啊，另一个计法啦，真系。 原来出边 都系 亲 生嘅， 老大会收埋个小三咁啊！真系唔知喎呢 样。啱啱啊，就 系咁啫嘛。咁所以咪阿杨呢个分析。就冇錯啦，到時呢班友仔調氣唔鋸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即係表面上即係口服心唔服嗰只，跟住佢投票會點搞咧？你又正在咁，所以變咗阿女王就冇講錯啦。如果曾主席真係如傳説中咁樣鋪頭鋪咗喺胡鬚仔嗰邊的話咧，咁、你個大局又好唔同玩法噶咯喎，勁唔同玩法噶咯，真係 咁啊，好好玩啊，真係。 Well， 咁如果做阿爺嘅立場嚟睇的話咧，做阿爺嘅立場嚟睇的話咧，有上次講到絕對過癮嗰句話就叫好好睇睇的話咧，今次呢場戲係交足貨啦， 好 好睇睇， 你點睇都係公平競爭嚟嘅， 嗯， 雖然實際上唔係啊。 不過如果佢想避免呢一樣嘅情況出現咧，我攞共產黨嘅俗語講句就係、是，入已經揾人做緊佢嘅工作。 嗯哼， 揾人做紧曾主席嘅工作， 肯定啦，一早做紧。 而且做工作嘅嗰扎人咧，级数亦都一定唔低嘅， 肯定好高咧，傻。系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唯一担心咧，又系嗰句啦 ，back to basic， 就系到底如果吓、啊 嗯、 真系圣旨落嚟要你下跪嗰只， 嗯， 掟唔掟得切弯啊？嗱，呢下难度高，上一次六八九领教过噶啦。嗯，有啲即係叫掟唔切彎啦，有啲死硬派唔肯掟彎啦。你一早去咗某個角落頭，表曬態，跳曬舞嗰只，你好難叫佢即係啊，即係冚唪唥即時換曬衫， 你就係水退發個冇著褲咯，真係唔係咁啫嘛。 佢堅持啲水冇退到嘅， 係啦， 幻覺嚟嘅啫。 我明明到腰嘅，咦點解冇著褲？ 另外你 幻覺嚟嘅，水冇退到 要掟彎，但係你諗下民建聯又好 喺度揈曬都唔緊要啦，冇退到。 但你想想民建聯， 我係話逼幫忙嘅，係 民建聯有工聯院又好，你要佢掟彎，但佢哋始終佢哋係玩直選。 嗱，咁所以 最終要面對公眾噶嘛，你唔似政協、人大嗰啲， 咁所以變得 點掟都冇所謂。 咁所以變得阿爺其實都兵行險象乜家伙，如果想玩到個象徵度咁高啊，玩到個象徵度咁高的話咧，到時真係禮真嘅，你唔夠六八九票，咁你點算？六零一票啊，唔通你好難睇咯、啊。咁所以問題係泛民嗰三百票， 有電話到㗎啦，到時。 你到都冇用㗎， 大佬，你又等埋發叔嗰啲心臟病嚟唔到，中風我嚟唔到，咁你點算啊？ 因為佢應該都有機噶嘛，中央而家都應該好清楚知道，佢唔能夠好似以前咁樣樣一個電話就控制曬一 切。係啊，領教嗰日試過， 二十年嚟 領教過， 係啊，唔同政團都會為自己嘅利益 唔敢話係失控啊，而係話。嗰、那個分歧太大啊！咁、所以話你玩到象徵度咁高嘅時候，係好好睇睇你交到貨，問題好好睇睇一回事，你真係假戲當真做嘅時候咧，攬炒啊！ 你諗下呢五年嚟，你用咗六百九，你真係用錯人咯！就係、是、你連自己嘅陣營你都已經唔能夠百分之一百控制。 咁所以有時成日忠言逆耳就咁解啫嘛！你揾泛民嗰班友仔上街咁友仔，你佢哋講你真係。真系对阿爷有害，因为唔系 完全咩作用都。 最理想嘅嗱，我今日都已经再提咗你嘅写文章写呢样嘢。对阿爷最理想咧，其实系中港分隔，而唔系中港联合。你有中港分隔的话，反而香港会好听话。 嗯。 但系强行中港融合的话咧，香港系作反就咁简单啫嘛。系咯。呢个摆明拿个石头揼自己脚嘅，唔知点解会有咁嘅路线出 来。最近又发生咗一件中港融合嘅大事啦。 哎，无缝融合添啊！呢下嘢。 啊！真系无端端喺。酒店咧就話説一位姓肖嘅商人啦，姓肖我 佢自己改咗祖宗十八代啫，原本姓肖呢條友，唉，所以 我傾向姓肖。 選戰還選戰啦，講中港融合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負面影響阿楊啊，冇講錯啦，呢條友仔無縫融合啊呢下嘢啊，洗頭艇都唔使啦， 洗頭艇喂，酒店錄像出曬嚟，咩錄像出曬嚟，冇得咗洗頭艇啦，幾廿個唔知乜嘢嘅人就咁劫佢上去，佢話。啊！英國金融時報冇反嗰個冇反抗，點反抗啊，大佬？ 你點知唔係打針啊，或者係 冇 索咗嘢啊咁樣？ 據報咧嚇，據報啫嚇，冇賴我。據報咧就係話其實夾埋個老婆一齊嘅，一齊過關，過咗關先放個老婆走。 喺落馬洲過關， 有人質噶嘛，傻嘅。啊，咁就通常你唔會亂嚟嘅。 另外據說 有人質嘛。呢啲時候男人應該更加掙扎對冧佢對冧。 咁啊唔知啊。 升官發財死老婆啊嘛，佢齊咗，淨係爭最尾個。 嗱呢、這個又要明白呢位阿肖生，即係佢改名叫肖。 肖啊，我傾向讀肖啊。 咁佢改咗改阿肖生啦。你要明白個背景咧，佢起家咧係同個老婆一齊。 哦。 OK， 咁所以其實佢兩個搣唔開噶。唔係話升官發財死老婆嗰只啊！你冇人可以代替佢老婆陰公，因為成個所謂明日系咧，其實咧一半係個老婆起家，所有明日系公司喺內蒙註冊噶，佢老婆喺內蒙起，但係都搞清楚，咁所以基本上搞清楚唔死得㗎，因為可能嗰個隔萬嘅密碼佢有一半，一半嗰只大佬佢死梗啦，佢死咗。 同埋好多時咧，呢一類即係紅色背景嘅人咧，佢哋唔會將所有嘢立曬上自己名下，而係通過佢老婆或者佢老婆親人嗰邊 分散控制嘅， 分散出去，所以好重要嘅。 冇錯啊，咁所以個佈局就係話呢下無縫融合啦，但係影響幾大咧？大家可能即係感覺唔到啊。即係商界就即係呢個寒風凛冽㗎啦，原因咧就係上一次咁所以好過癮嘅世界嘅事，一熱眼報到不得了。上一次阿李波俾人夾佢上洗頭艇嘅時候咧，好多人喺度挖苦佢噶嘛。咁今次仲有冇人挖苦呢樣嘢？有冇人挖苦阿肖生？冇，因為好明顯嗱，如果你睇中共啲手勢咧就係上一次咧李波嗰啲咧，查到是渣煲嘅啫，唔好以為禮真。唔好嘢嚟真，有部分真，有部分唔真。咁所以大家而家當時大家就好奇怪，覺得喂，等寫出本書啫嘛，有啲嚴重嘅諸如此類，傳咗好過死多嘢嘅。 嗯， 其實而家調翻轉頭睇就知咩事啊？佢拆老時差報就哦，原來 work 嘅，原來 work 嘅。咁你仲有冇下一句啊？我隨時夾你，是但邊個都夾得啦，係咪啊？ 幾財紅水，但我都夾得你。 我話咁，所以你會發覺今次阿趙建華咧，佢就自己出咗個澄清噶嘛。個澄清都俾人抽起咗啊！連澄清都唔俾你澄清啊！即係你冇權講説話對阿爺嚟講，哇咁嚴重， 而且你 到呢個地步啊！ 你諗下阿李波同你香港商界嗰啲有啲咩拉楞？ 誒，風牛馬不相及。 嗱，但係呢位唔同喎， 掌握曬秘密㗎， 係啊，佢喺香港。同乜嘢香港嘅商界？ 對啲觀眾如果唔熟悉的話咧，提下呢樣嘢啦。雖然網上已經好多即係寫咗出嚟，即係 just in case 萬一有人睇唔切，肖建華係何許人啊？人也咧，我就講難聽啲一句啦。有經過八九六四的話咧，就會記得一句説話嘅，就係、是、即係出得嚟行預咗要還咯。當年佢係學生會前主席，亦都即係話上街佢同吳爾開希係一齊嘅。點解佢會發達咧？佢係第一個賭哥嘅。唔知賭哥咁簡單，熟悉中共脾氣嘅都明白一樣嘢。如果你賭哥投降嘅，投降還投降啊嚇！佢極其量咧 就唔清算你嘅啫，唔、 嗯、 会调翻转头嚟捧你嘅。乜嘢人先有资格俾人捧呢？ 你有叫作力， 你有做嗰啲有贡献嘅嘢咯。咩叫有贡献、嗯、大家自己吓揣摩下啦吓、 嗯。 即系佢嘅贡献系大到你未毕业已经系百万富翁。当时所谓明日喺啲公司咧、 嗯， 就系话佢整啲电脑零件啊，卖去中关村啊咁嘅嘢，你可以搵到几多钱？居然是可以将这个北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所谓商业平台是落在他手上，即是说他一毕业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然后开出来的公司是所有的关联的央企啊、中关村那些很紧要的那些所谓、行业尖兵啊，就帮衬他， 那即是俏叉叉的名单了。 系啊，咁當然其中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就係因為佢對黨國大有貢獻啊，於是乎咧就有好多掌軌嘅工作交咗俾佢做，亦都係合理嘅推測嚟嘅。咁佢個人有幾能力咧，就固然有啦，天才兒童啦，佢十五歲已經考咗北大嘅，咁就肯定天才兒童都呢個唔成問題啦。咁但係咪叻到話可以啊叻過畢菲特咧？呢個有啲保留咯。但係個嚴重性係乜家科咧？就八九六四咧，你知道。背后就一大班军佬啊，嗰啲咁嘅中央领导人啊，诸如此类上位嗰啲咧，就其实好多利益瓜葛噶嘛。 嗯、 其中一样嘢就话佢呢个所谓掌柜就是、千亿身家咧，就是、其实都系帮人看住啲钱嘅啫、 嗯嗯嗯， 都合理嘅。因为明日系咧的而且做咗好多即系能人所不能嘅交易啊，即系 A 股市场翻云覆雨。最精彩嘅咧就系有一样嘢，中央好敏感到今时今日未放嘅，居然俾佢非直接地。就是國平台，佢乜嘢牌照有就係曬，銀行、證券、保險、信託，乜都有嘅。當然唔係直接一條線揸住啦，咁所以佢叫明日係啊嘛，即係明日呢間上市公司，明日科技呢間上市公司咧，通過呢個科技公司嘅網絡交叉控股啊，非直接即係投資啊，主要控制咗好多企業。呢企業再落一層咧，就控制咗好多金融機構。啲金融機構同埋啲企業之間咧，又係可以互通嘅。咁、你諗下啦，其實中央對佢係冇控制嘅， 係 佢本身就已經自成一國噶啦。咁中共最怕就係控制到經濟啊嘛、而呢條友咧，基本上個網絡咧就係控制到經濟，富可敵國。而佢基本上所做嘅嘢咧，甚至近年都睇到咧，尤其是零七年之後咧，所謂中國走出去嗰個投資方向咧，佢係有本事納入台灣嘅。咁當然就俾台灣叫停咗啦嚇。咁啊，但係可以睇到就係佢。呢個所謂國際嗰個平台咧，就完全搭通曬。而佢咧，如果走咗嚟香港，甚至攞埋呢個啊加拿大護照啊， 一定啦。 佢聲稱自己係加拿大 愛港嘅， 愛國愛黨，佢話黨。 嗱喺咁情況底下咧，就其實佢嗰個國際資金嘅操縱或者個營運的話咧，就已經唔喺中國內地咁簡單。其實唔係行家就可能唔知啊。其實佢下邊嗰個系統背後咧，近呢幾個月咧，其實。近一年啊，其實我哋已經聞到攞噶啦，就係、所以明日係顧之然佢已經閃曬出嚟，唔敢翻去啦。如果唔使夾佢啦，係咪先？第二咧就係、下邊相關嘅金融系統某啲機構啊，係成隊人失蹤噶，就尤其是自從舊年呢個所謂金融爆煲之後熔斷咗啦嚇，熔斷機就熔斷咗自己之後啦， 雲 斷埋，係暴露咗好多即係水。即系水退啦，即系 揈 晒啦咁嘅啫。喺嗰下又拉咗好多人嘅，一嘢咧就牵一发动全身，金融系统咧暴露咗好多黑幕出嚟。 系 如何操控市场啊？啲资金如何即系通过啲唔同嘅非正常渠道融通啊？诸如此类。其实嗰下嘢咧，其实金融界啲兄弟咧已经 feel 到一个寒风凛冽咧，就忽然之间好多人就避失踪噶啦。是被失蹤的， 即是你說他旗下的那些金融機構裡面的人， 逐步逐步被人收緊的，收緊的整隊整隊都不見了，那現在終於就拆台拆到去這個掌櫃那裡了，那就臨尾就夾他回 來，那會不會有機會這個掌櫃從他的身上扔埋其他大粒佬出嚟咧？ 嗱，呢下就 佢嘅人物一定好犀利。 呢下就視乎佢有幾口硬啦，勁過癮啦嚇。咁、可能又會有一番討價還價嘅。而第一樣討價還價咧，佢出個聲明咧，大家睇得到。個聲明係乜家科咧？有四個重點噶嘛。其實第三、第四咧，其實冇拉更嘅。最緊要第四嗰、那個。第四一個係乜家科咧？就係、是、佢有領事保護權。 亦都即係佢自己雖然話啊，哎，我完全同國家合作嘅啊，即係冇犯法啦，諸如此類。但係就講完曬之後，臨尾嗰句又見真章啦，就係話唔係淨係講香港咁簡單啊，佢直頭講到我自己係有外國護照，有外國領事保護權。咁呢下嘢就偶合咗咧，就桂文海嘅禍啦。就唔係淨係李波咁簡單，李波都仲有英國護照啊，桂文海仲有瑞典護照啊，係咪？咁嘅情況底下，都俾人拍得個領事保護有幾值錢咧？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明日係雖然佢出咗個通告，出咗個澄清，表示清白，唔關係夜事，一樣俾人抽起，係連發言權、澄清嘅權利都唔可以有，係嚴重到呢個地步。但係犯都犯咗， 遲啲會有片拍㗎啦， 未必咁快啦。點解咧？ 招工片啊！ 难嘅， 中央电视啊， 难嘅。 呢个人我觉得就唔系李波嗰种啦， 冇错。原因就后台硬啊嘛，后台超金属嚟噶嘛，大佬啊，啲超金属去到咩地步咧？就连个巴拿马文件都可能互相呼应啊！你谂清咗呢样嘢啊嗱，佢自己有好多海外嘅控股咧，唔喺巴拿马注册，但系英属处理岛啊、开曼群岛啊。藤藤瓜瓜藤藤啊，全部都系噶。喺咁嘅情況底下，個破壞力咧及得比得上呢個巴拿馬文件噶。咁你諗下啦，喂，你可以解釋到巴拿馬文件嗰個來龍去脈嗰條友喺度。問題係你唔好以為夾到佢先得噶，背後仲厲害噶嘛，大佬。 即係你諗下， 有好多美國公民嚟噶。 即係你諗下佢呢、這個 唔係加拿大公民，係美國公民喎、啊，點先？ 你諗下一個人可以翻文覆語咁犀利，佢點可能中央冇人咧？ 翻文覆語咁犀利啊！你數翻個日子啊，係八九年開始翻文覆語啊， 差唔多三十年。 三十年嘅人物啊，大佬諗諗，三十年嘅人物，咁所以你話佢係太子當呢個掌櫃咧，就都定不為過嘅。但我相信絕對唔止咁簡單，即係明白太子黨都係太子黨啫，佢牽涉到啲網絡。 啲太子後邊有老豆噶嘛？ 唔止啊！你做外國咧，你唔知侵侵有冇粉喎，咁先過癮喎、啊，大佬。咁所以變咗就有好多嘢咧，就是、到底背後牽涉到幾龐大嘅網絡咧，大家未知。你以為咧夾到佢講嘢咧，都未必。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到底佢肯唔肯講嘢咧？咁啊，即係大家放長雙眼睇啦。但係呢下嘢嗰個鬥爭係相當激烈，就肯定係噶啦。 好激烈！ 呢下。過真章噶啦，唔係政治鬥爭咁簡單。 但係首先就傷到香港嘅嗰個自主先， 肯定係。 你依下嘢就真係以幾十個咁公然喺酒店嗰度夾你上去。 咁呢下嘢咪過癮到爆 咯？但有人講話，其實嗰啲唔係公安，而係香港 呢個都唔重要啊。 社團 呢個都唔重要啊。個重嗰個過癮地方乜家伙咧？我啱已經寫完，大家已經笑碌鬼咗落地噶啦。就係養狗咬春袋啊嘛，你上次嗰班友仔拍曬手掌話，拉得好啊，今次大佬嚟拉你，你仲拍唔拍手掌先？問題就係你諗下，工商界嗰班友仔而家咪啞曬咯？ 唔係喎，好似蔣大小姐都撐拉人 喎。乜咁先傻啊嘛？你明唔明啊？ 佢都係工商界， 你背後嗰班金主， 你自己行出去噶嘛？ 你諗下背後嗰班金主，背後嗰班太子黨，背後嗰班嘅所謂啊，即係央企勢力撐你班友企前台，你撩隻字幾千萬嗰只。你明白系而家系人讲难听嘢，你养只狗喺度都等于，只狗而家咬紧你自己春袋，咁你估下你感受会如何啦？真系 惊咯， 唔系惊，系抌爆袋啊！即系你班友仔做乜鬼噶？做戏唔好咁天真啦，唔该，即系边个养你噶？即系你都集大嚟直接俾钱咩？唔系噶嘛？咁所以呢台戏而家极其荒谬，搞到荒谬到咩样咧？就系、是、我唔知点形容呢下嘢，即系你捉阿李波去夹佢洗头顶，你拍手掌，然之后你自己 sponsor 嗰班友仔企前台保护你啲利益嘅夹你，你又拍手掌， 海狮咁咯，海狮定海狗啊？嗰啲叫做。 差唔多嘢 啊嘛， 唔系啊，系咁拍手嗰啲叫海狗啊， 海狮 ，系咯， 因为海狮前肢长啊嘛，海豹就前肢短。 咁所以呢系极其荒谬嘅 situation 啊，就嗰班财主、嗰班金主、嗰班太子党，而家真系唔知俾个咩表情你睇，即系夹你上洗手厅，你拍手掌 ，OK fine。 叻啊！ 呢样嘢咧都开始影响呢个特首选战啦，因为而家咧记者一定会问，喂。你点睇啊？呢单嘢阿林郑，喂呢单嘢你点睇啊？ 喂，而家系咗泛民话要撑，要 叶柳出咗声，叶柳就话咧，自从佢冇做保安局局长之后咧，就冇人跟呢单嘢啦嘛，就呢个中港嘅引渡条例啊嘛。 哇吓，讲到咁大， 系咯，我就咦咁其实 佢想管阿爷， 其实你啱啱先冇做咩？咁李波嘅时候你又唔见你出过声， 系咯，出声啊，个 分别咪就系你系特首候选人定唔系咯？ 系啊，咁啊林郑都吓依法办事啊咩咩即系。 講得很籠統啦， 唔敢講咯，我都唔敢講。 曾俊華咧就講得比較直接啲， 絕對可以嘛， 係外境外人士冇權喺香港啊。 阿胡官過癮啊，阿胡官嗰個先過癮啊嘛，佢廿二條要立法啊嘛， 防止 中港區隔啊嗱，咁即係反而最過癮就胡官講咧，擺到明啊，冇夾口供。 呢啲牽涉到法律嘅嘢， 佢直頭會立法確保你唔可以干涉香港啊嘛，哇，唉，好過癮啊！即係如果係咁，就大家要投胡官噶咯。 因为呢啲 牵 涉到法律嘅咧，你其他 嗱应该就咁讲，嗱再一次表明系乜家伙咧？就算太子党咧，应该自己要醒醒咯。对太子党最大嘅保障，其实都系中港区隔。 嗯哼， 明唔明啊？咁所以有时啲忠言逆耳，你唔听，你唔信。我屋企翻而家养狗咬春袋啦。 你谂下香港嘅资产有几多系 笑爆嘴嘅啫？ 唔系你唔区隔，你啲钱点算 咧？咪就系咯，讲乜鬼嘢领事保护啊？六个保镖咪一样俾人踢开边？ 八个听讲，但当中好似话有啲系女保镖啊，等等， 都冇冇分别。 唔紧要啦， 女保镖唔系保镖啦，系咪？ 好打得噶嘛，可能啊，你又俾阿萧公子教坏咗。 啊冇啊，我呢、這个唔关萧公子啊，嗱话佢清白，呢个纯粹系一个 佢自己臆测啫。我教佢女保镖好打得嘅阴功。 唔知系咪啊？ 女翻译又唔系翻译，女保镖又唔系保镖。 不过无论系， 总之系女就唔系。 喂，你打唔打得都好，你八个对住几十个，你点打啊？真系 知 道咩情况 咩？嗱，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其实中港区隔咧，不论对北京也好，当权派也好，或者北京即系实际利益也好，你啲利益代表也好，其实中港区隔对你系最安全的一样嘢嚟。但系而家好戆居嘅，系得泛民出嚟要撑中港区隔，你真系想点？ 可能他们心目中想撑 嘴， 但是他们不敢公开啦。 你不敢公开一回事，你没有理由实际落手那下东西都会被人啊，即系调翻转头喐你系嘛？ 咪又系嗰个咩咯？即系思觉失调嗰样嘢咧，即系觉得如果中港融合咧，咁咧即系个一小时生活圈啊，咁香港咧，即系你知啦，有啲人啊，劏咗啲囤咗啲地啊，喺新界嗰边啊，到时就变咗呢个咩噶咯？系嘛，市中心噶咯？咁呢一啲咪就系你中港融合 呢个咪思觉失调，实际 上融合嘅好处咯。 呢个咪思觉失调咯。 但系佢冇谂过自己随时企喺对家个 利嚟噶嘛，大佬，你鱼见到福有利咁咪即刻咬落去，你咪丢咗上嚟。 呢个中国呢个古老嘅智慧，老子话斋呢叫见利啊，而忘害咯。 即系你为咗眼前嘅蝇头小利，你而背后最大嘅利益你都放弃。 啊！呢、這个生存嘅根本就系在于你， 因为佢唔觉得自己会系俾人夹嗰个。 呢、 啊 這个好紧要，侥幸心理呢个好紧要。 系啦，我哋话为咗棵树唔叫成个森林， 养肥咗或者养惯咗，佢冇个警觉性。 系啊， 就好似猫咁。 系啦，冇错啦。 明明老虎嚟。嗯、老虎咬人噶嘛，会咬喉咙噶喎。O K， 讲起老虎咬，最近有大陆咬出老虎， 呢个题外话啦。 翻墙啊， 中国式逻辑啊嘛。 翻墙俾老虎咬， 勇武嘛。 喂，但系呢啲唔系就 except 头先我同女王讲嗰样嘢啦。你养惯咗，养纯咗，我唔系讲住老虎啊，系啲人啊。居然佢会赖个动物园嘛？点解你唔制止人爬墙？你爬慣牆經常人是會爬牆的，你想講即係禁止進入你就不理嘅，即係如果你慣咗係咁的話，咁你俾老虎咬死抵死咯。同樣道理啊。 咪但 係 老虎 好 慘， 打死咗。 就如果你班友仔習慣咗，啊，原來所謂一國兩制假嘅都唔緊要嘅，佢唔會嚟拉人嘅。佢就係禮真嗰下嘢咧， 佢咪示範俾你睇。 你就唔好怪只老虎嚟咬你喉嚨咯， 係咯， 你自己扭咗個老虎籠。中港冇區隔，你入咗老虎籠，老虎咬你，咁你想點？ 你同埋你睇下而家嗰啲中資嗰啲財團嘅利益喺香港越嚟越大， 都係噶啦， 係嘛？真係啲商下啲甲級商係一棟一棟， 嗯， 咁樣不惜公本噶嘛，淨係呢一扎物業嘅錢都仲未計你背後其他嗰啲睇唔到嘅錢，係嘛？你真係叫做嚇、啊、養老虎咬春袋，唔係養狗咬春袋喎，而家係嘛？喂，你而家呢个时候杀到埋身，你都仲唔知死啊？嗯、 我唔知佢哋可以有咩对策呢下嘢，我都拗爆脑啫。 啊，咁即系炒到等人 劏。我觉得香港得一个情况咧，就会符合到阿杨一路喺度讲，我心里面暗自叫好嘅，就是、股市大冧，乜嘢都冧，所有人冚家一镬熟嘅。 楼市又冧啊嘛。 而最伤得少嘅，反而就系冇楼嗰扎咧，就系咩咧？ 有转机啊，杨 就 系 核电厂咯。 有转机啊！ 因为你一无所有， 咁如果中港融合對一無所有嗰啲，可能反而冇乜大蝕底喎，反正都冇啊嘛。而擁有最多嗰啲咧，就蝕底得最勁。 嗯哼， 因为你有嘢蚀底啊嘛，就咁简单啫嘛。 你到时台山核电厂又好，都咪大亚湾核电厂系咪先？佢哋好近噶咋， 系啊， 绝对近过东京同福岛。 嗯哼， 系啊， 系嘛？ 即系我哋两年前上网睇一段咁啊，哇，喺有咩啊？唔知某年某月某日有个瑞星会揼落嚟香港啊，乜乜乜乜， 天宫一号嚟啊， 系啦，咁好多话啊，有钱佬走晒啦，股市冇咗啦，楼价狂跌。留翻香港嗰班一無所有嘅後生仔，哇！香港 好啦， 好好 喎， 好 清靜啊， 好清靜， 好清靜。我哋可以安心專心諗辦法點樣嚇，令佢改呢粒揼落嚟嘅瑞星改變航道。 唔係啊，唔係啊。嗱，如果冇記錯咧，嗰班後生仔拍咗個短片㗎，係 短片嚟㗎，我覺得。 嗰度短片嘅結尾唔係咁講㗎，個短片嘅結尾好精彩㗎。就撤資嗰班友仔咧，連個中銀大廈都搬走埋啊！諸如此類咧， 係啊係啊係啊， 有瘟疫啊！諸如此類咁嘅嘢咧，但係最後咧，原來冇瘟疫噶， 啊係冇，最後冇事， 但係都唔止喎，最後冇事咧，啲後生仔決定咧就冚住個秘密唔講，確保你班友唔會翻轉頭。 啊！嗱，我而家 嗱呢下先精彩啊！嗱， 我哋啊，你讲到呢度咧，我想讲 精彩，好玩 你哋两个 班僆仔真系有脑噶，唔系冇噶，真系。 你两个上嚟之前咧，我同咧阿朱咧，即系我哋个推咪哥哥啦 ，technician 咧，就喺度讲咧，而家嗰套Resident Evil 啊，即系生化危机咧，即系到最尾，我觉得系最好睇就系呢一集，因为到最尾咧，哦，原来咧嗰个 T virus 咧，即系个丧尸病毒咧，并唔系唔小心泄露嘅。OK， sorry 未睇嘅人就唔好意思啊， 劇透啊，唔好意思啊， 劇透大量劇透啊，就根本就係佢哋開咗個會，開會咧，而呢個阿 Doctor Alexandra 唔知乜 Q 咧，佢咧就話咧，其實你想象下呢個世界咧，再咁樣落去，資源遲早唔夠分，遲早會四分五裂，大家打餐死，嘢又唔夠食，空氣又唔夠，油又唔夠，乜都唔夠嘅。佢話你想象下，如果我哋可以剷除，係啦。地面上面九成半的人啦，咁样剩翻就是 the chosen ones， 即系罗亚方舟咁样样啫嘛，系咪？依一扎人是最优秀、最优良的、而佢哋咧系可以咧度过依40日与夜嘅。到时到你醒翻嘅时候咧，个世界系干净晒嘅，冇晒一啲你唔想见到嘅人啦，冇晒所有嘅废物同你争嘢啦，讲废话啦。而所有的 infrastructure 仲喺度嘅，啲設施儲備所有喺翻度嘅， 廁紙仲喺度嘅， 廁紙仲喺度嘅。哇！你小心啊，下次見到人哋你唔好意思啊。跟住咧嗱，大廈建設所有嘅基建，所有冚唪唥喺翻曬度。你諗下，錢本來係所有人要共享嘅，而家喂 ，instead of 除唔知70億人咁樣，而家除700萬人喎。喂，你個個都變咗大有錢人嘅咯，係咪？你要咩都有喎。你唔使擔心一個房屋問題喎，大把屋你多到你唔恨喎。OK， 喂，全部 make sense 喎。 make sense 㗎。 佢放曬只菌出去，死曬之後，佢再放 antivirus 解決曬。 自己拍咗啦啫。 係啦，跟住咧清曬出邊之後咧，哇，搞掂。 嗯哼。 剷除人口重新洗牌啊，財富重新洗牌咧，人類歷史上不嬲都出現㗎。最近一次大洗牌咪就係、是。第一二次大戰咯，大洗牌之後咧，你睇嗱，西方行自由民主嘅地方咧，就有啊，起碼兩二三十年極度黃金嘅時代啦，係嘛？到而家嗱，呢度歐洲又爆啦，美國又爆啦，係嘛？香港啊、日本啊嗰啲地方又係谷到谷谷埋埋，其實咧亦都出現開始發覺財富發展到某個地步。過咗戰後70年，真係唔夠分啦，係嘛？開始有啲嘢要一路爆緊出嚟，所以咧又會出現咩 Donald Trump 啊呢一類咁嘅嘢，歐洲右翼又全部回潮啦。咁啊，歐洲或者西方右翼回潮有咩事發生咧？歷史都話咗俾我哋知啦，有機會又嚟一次大 洗牌。 冇錯。 係啊。 即系我咧睇到咧一個新聞，我覺得幾好笑嘅，就係、是、咧 Starbucks 啊，佢就話咧佢要喺全球增聘10,000個職位，就俾難民嘅。呢單新聞你兩位有冇睇到？ 有 係嘛？喂，睇完之後咧，我真係唔係啊嘛！我登出嚟咧，我喺度講呢段嘢嘅時候，啲人就喺度 challenge 咗，就話點解係犧牲當地人嘅職位？犧牲當地人的就業機會， 因為依一扎難民到時就已經會被賦予嗰個國家嘅國籍噶啦，點解係犧牲當地人？喂，大佬啊，因為佢個 prerequisite， 佢嘅首要條件就係依一扎人係難民身份進入去嗰個國家而被獲發嗰度工作簽證啊嘛。咁點解啊，大佬？佢唔係話喂我請人係因為你 passionate about 整咖啡咧？喂，點解唔係某一個孭住五六萬蚊美金嘅學生貸款嘅嗰個僆仔，自細好中意 Starbucks 嘅？點解唔係俾佢做，而係佢要先甄別咗就話我要俾難民咧？點解你哋冇人覺得依樣嘢係有問題先？你明唔明啊？喂，啲人仲喺度同我講話，喂，咁入得去佢有簽證啊，佢已經係美國人啦。喂，佢而家係講到明，佢係要俾難民啊嘛。当然难民鬼唔知阿妈女人系签俾一签证先有得工作啦，但系点解唔系公平竞争咧？点解唔系等于公开招标咧？点解而家正如就系话喂，而家请政府医生，我系要请大陆嘅医生，而唔系所有合资格嘅不论国籍都可以认证咧？ 咁所以话我天下大乱嚟， 系咯， 同埋你 common sense really， 同埋佢难民嗰样咧，有个好大问题，佢系属于伊斯兰文化嗰边嘅。 Exactly， 嗱，佢唔系属于美国嗰啲英语文化背景。 乜嘢？阿杨，我明白你说，对唔住，我打断一句就话，喂，你哋班友系咪傻嘅？即系佢嗰一万个系啊，我知除开五年好少，你除开全世界更加少添。咁但系。你點樣講佢哋唔公道啊嘛？都係唔公義啊嘛！ 即係對自己人唔公道。 Exactly， 點解唔係憑經驗啊？唔係憑一個公平嘅面試？喂，咁點我要呢個咁嘅，即係嗰個叫咩？嗰、那個防止歧視嗰個評機會嚟做咩咧？我想問係嘛？喂，依單嘢擺明係歧視嚟嘅喎，歧視非難民咯，啱啱啊？點解一般？一般人啊，留言嗰啲人系覺得冇問題，嗰個先覺得好好笑。癲嘅大佬， 你識得太多作家我哋。 跟住仲要係啦，跟住就阿楊講個 point， 啲人就話：誒、欸、咁美國係一個移民城市，移民國家嚟嘅，屌 嗱， 唔同時勢。 呢樣嘢咧，好多時人哋都話香港係一個移民城市啊，乜乜乜乜。我哋睇下英國人當年吸納過百萬嘅呢個來自大陸嘅難民咧，佢亦。都是有計算過，點解咧？都是廣東嚟嘅，講廣東話嘅，同香港嘅文化、語言、思維係接近嘅。因為你知啦，五六十年代其實香港人同埋當時經過民國時代嘅嗰一扎壯年嘅人咧，嗰、那個思維模式啊、性格啊、語言啊，唔係有太大距離嘅啫。咁佢哋嚟到嘅時候， 睇翻語殘片都知啦。 係啊，佢哋嚟到嘅時候咧，佢英國佬計算過。咁嘅文化背景嘅人嚟到，同香港嘅社會嘅衝突咧就唔會太大嘅，係、嘛？而且只要政策用得好咧，呢班人係可以變成一個建設香港嘅力量啊嘛。最後證明佢係 啱嘅。重點啊，佢點解要嚟啊嘛？佢嚟佢係諗住遊到上岸，佢就揾嘢做噶啦嘛。佢係真係諗住喺度即係避開上面嘅戰亂，避開上面嘅批鬥。跟住嚟到香港，佢係真係諗住咧要安家落業，即係佢真係會做嘢、建設家庭噶嘛。佢唔係諗住話你嗰邊有好多嘅福利咧，我一上岸 冇福利噶嘛， 係啦，冇噶嘛，你即係要 英國佬冇計錯數啊，冇福利你都嚟啊嘛， 所以冇錯，所以 咁 即係 真心咯，係咪？ 所以佢嘅呢啲難民政策啊、入境政策咧，英國佬唔會話俾香港嘅人知，但佢哋你自己仔細睇翻咧，佢哋真係好精心計算過，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求其俾個。總之我發個單程證，咁你咧就無限量每日150個，就算你真係攞唔曬123個，你都攞命啦。20年嚟100多萬落咗嚟，係嘛？你諗香港得幾大？唔係我哋要反大陸定乜嘢問，而係呢條數係好易計。香港彈丸之地，你點可能容納多？仲要未來廿年又多100萬，再未來廿年又多120萬噶嘛？係嘛？你填曬海你都唔夠啦。系嘛？ 而家咪打你呢個郊野公園嘅主意咯。 你鏟曬你都唔夠用啊，大佬。 因為根本係佢 manipulate 個 supply 啊嘛。其實我都唔明點解啲人又係白撚痴到咁嘅地步咧，係睇唔到嘅。你明唔明啊？喂，我要保存住我個樓價高，我咪就係要擠牙膏咯，好簡單啫嘛。關咩冇地事啫？大撚把地而家根本香港冇人住嘅地啊，係多過有人住嘅地啊嘛，戇鳩係咪？佢就係擠牙膏，擠到你班。 班友咧嗌曬救命，咁啊擠少少，咁佢咪可以繼續揸住咁貴咯。我啱啱去完日本，即係大家都知噶啦。喂，日本啲人仲好多人好耐冇去嗰啲咧，就以為日本仲係好貴，其實日本真係平過香港好多噶，係平好多。我影過一碟刺身咧，係嗱你唔係渣嘢嚟噶，嗱有依、這個即係瘦嘅吞拿魚啦。OK， 跟住佢係有幾種唔同嘅魚啦，鯛魚啊，成條啊嚇， 靚嘢嚟啊， 穿住嘅，好多人驚噶。跟住咧有海膽啦、三文魚子啦、帶子啦，你噏得出成盤咯，俾翻張相大家睇。喂，大佬幾多錢啊？1000 yen 啊！你冇聽錯，係68元啊！嗰碟嘢係大過個洗手盤㗎，你知唔知啊？ 六十八蚊食碟碌。咩豉油捞汁饭啫喎，香港食碟豉油捞汁饭。 系啊，你连冻柠茶都唔好嗌添啊，知唔 知啊？冇得碟，廿几蚊啊，冻柠茶一杯。 黐线噶，真系咁跟住啲楼又平啦，即系你20-30万有层楼咁样样，同埋嗰边其实佢系冇一个风气系鼓励啲人炒楼嘅。佢哋反而我听过个版本就系话，我唔知真定假啦。有啲人好熟日本嗰啲可以 correct 我啦，如果我错，就系层楼去到十几年之后咧，佢会 depreciate 嘅，即系其实有啲似车嘅，系啦，即系佢十几年都仲有 resale value 嘅，但系并唔系好似香港咁样样咧会丧升啊，跟住你可以一卖咧就卖咗，哇！突然之间赚到一个开咁样样，赚几百万，冇呢回事嘅，佢哋系真系揸住就系住噶啦，系咪？但系咧，你谂下嗰边，佢除咗交通费贵之外，其余食住好合理。你喺药房买到个药，你食得好啊，你唔会食死， 安心噶， 你唔怕系假药。其实好多人都知啦，即系日本嘅感冒药好出名嘅，譬如咁。我今次去到，亦都同我之前去过咁多次，我得出嘅结论都系一样嘅，就系有钱你可以生活得好奢华。但是窮人一樣有尊嚴，香港窮人冇尊嚴，亞太地區好多地方窮人都冇尊嚴，日本有，韓國我唔知道，我未去睇 ，OK， 但是絕對在日本你可以300 yen、350 yen 食一個便當，營養豐富，飽肚，唔係垃圾。 呢啲咪一個國家對人民係咪愛惜？是不是愛護完全看到咯？ 佢真 係 一個國家嘛。 至於女王啱啱講得啱，點解啲人仲會覺得日本貴咧？ 好慘！ 嗱，香港有一扎人咧，即係年紀比較大些少嗰扎中年或以上嗰啲咧，佢哋個思維仲停留喺80年代，哇，好貴啊！日本嗰陣時啲樓價好貴啊，咁樣樣嘢都好貴啊 ，yen 又好貴啊，乜都貴。但係你自己睇下而家香港嘅年輕人經常去邊度旅行？日 本 啊？咩 年輕人啫？李慧瓊子咧？吴德殿局长呢 哦，咁啊，咁算啦。我觉得佢哋咁爱国，就冇理由去一个即系同中国咁敌对嘅地方啦，系咪？哎呀，攞埋日本，唔系啊，佢攞直情着埋日本武士盔甲啊，攞埋把，攞埋日本剑道啊，即系用嚟斩中国人嘅嗰种武术，佢都学埋。 唔知会练紧千人斩？ TSA 嘅时候咪去睇呢个樱花咯，诶，咪睇红叶。 咁啊，唔知啦。啊，嗱呢特殊个案例啊，我哋唔知佢哋个脑系点啦。但系我真系感觉咧，年纪偏大嘅中年嗰类咧，佢哋仲系停留喺80年代，个脑冇转到。但系而家我发觉系年轻一代最中意去日本，佢哋影出嚟啲相同埋嗰啲物价一个牌一弹出嚟咧，根本就真系1000 yen食到你好丰富，68元你冇办法向香港食得到咁丰富。 喂，其实1000 yen咧系68元，而我讲紧有啲便当系300 yen、350 yen，系讲20元嘅啫，系香港一杯冻柠茶嘅价钱咧，嗰度系一个好。豐盛的便當，咁你話嗰邊有啲嘢係貴嘅，我唔會話冇，話的士係貴啦，係嘛？所有同人工有關嘅嘢咧，都係貴。但依一個我覺得好合理，我亦都願意俾。原因係乜嘢咧？佢尊重個人嘅專業。 冇錯啦，嗱，的士貴， 一個係你值得俾佢。 仲有喎，的士貴一件事，你坐得安心。嗱，你去香港， 佢唔撚兜路啊！ 冇錯，唔兜路，亦都唔會呃你。佢的士司機啦，我明碼實價。我老实经营，贵你可以坐巴士，你觉得你支付得起呢个价钱啊？我唔坐，因为你咪坐的士咯。另外，日本有一个风气非常好噶，佢唔中意讲价噶，我明码实价，系嘛？你讲价就我谂你，你谂我，人与人之间个信任咧就会降低咗嘅。但系咧，全世界啊，日本呢一方面一定系做得 可以話最好。你全世界莫莫講話你中國啊，就算係 去其他西方國家，都好多時候你要討價還價，乜乜物係好討厭。 嗱，兩個高度文明嘅國家啦，一個日本，一個英國，搭的士係貴。但是兩個地方的的士呢都是很專業的。日本的的士就是它會即刻入 GPS， 跟住它會即刻刷咁樣就去到了很快。跟住呢你不知道它乜，它不知道它乜，不緊要，它一定會多到多的。如果它那個骨頭行它去不到呢，它還要指給你看，好不好意思咁樣。英國都是它們是不斷地考牌。英國的的士司機如果我沒有記錯呢，很密的，可能半年就考一次。就是要你考什麼呢，就是都很刁轉的細路啦，你懂不懂得用最短的路程去到那裡。你說東京是一個很貴的地方，但是呢我自己的 experience 的，譬如我在東京花的錢的而且確是多過我去日本 suppose 第一的名湯，即是第一的溫泉都呢、草津、草津你直情呢我離開東京去的時候呢，哇死啦，我剩下90,000 yen 咋，這樣好咬底啦， OK？點知去到咧，洗極都洗唔到30,000 yen。 O K， 我係 洗極都洗唔到30,000 yen。 我豪食啊，知唔知啊？我一係打開，跟住咧買乜嘢都買翻嚟噶啦。即係我入去一間，經過啦，見到佢喺度有個女仔，成個鋪頭冇人噶喎。但係咧，佢夠鐘佢就喺度鐘啊，一個大嘅木棍咧，佢喺度鐘芝麻、白芝麻，係啦，好香。你嚟英文都好香啦，跟住咧就見到好專業，即係冇人睇住喎，佢都好敬業咬月咁喺度鐘。咁我就入去咧，就所有可以買嘅飯數咧，即係譬如白芝麻加咩魚啊，白芝麻加咩蔬菜嗰啲咧，買曬，諗住寄俾我媽。咁即使係咁樣豪仔咧，都係使咗30,000 yen咁樣。 好內疚你係咪？ 好努力噶啦，已經。 所以你去日本旅遊咧，你感覺到你係用嘅錢唔係多。但是你攞到一個好優質嘅生活享受嘛，你去個旅遊空氣又乾淨，地下又乾淨，啲人呢亦都有誠信，你感覺係安全舒適已經好夠啦。呢、這個唔係啦你崇唔崇日嘅問題，而係你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嚟㗎。 我講句難聽啲講，香港人有邊個唔撚係飲日本嘅奶水長大？屌你老尾！你細個係睇喜羊羊，跟住睇叮當先。嗱，我個年代叫叮當啦，而家叫哆啦 A 夢啦，係嘛？即係你話我真係你冇睇過宮崎駿嘅片咩？或者你不如 up 一出一個內地嘅漫畫加動畫師嘅卡通係你睇大㗎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又或者你可以耐啲唔食酸辣粉，定耐啲唔食刺身拉麵咯？即係坦白啲啦，對自己其實真係冇乜問題嘅。日本係好啊嘛，真係佢的而且確係我嗱，我日本我不斷咁有一個危機感，其實好戇居嘅，就係、是、咧，我唔知係因為我本身佛教徒咧，覺得乜嘢都係無常嘅。我一路喺度谂，不断咁样喺我脑里面萦绕一样嘢，就系话，如果有一日日本冇咗，陆沉咗，亚特兰提斯咁样样 ，OK， 咁我要向后人转述翻咧，去描述翻当年呢个国家系点样样咧？屌，我真系谂到头都爆埋，我点样形容咧？我觉得真系，我去咁多地方 ，it is definitely。不要说 one of the best， 是 the best place 的。你吃的你很安心、okay? 你吃的 value for money 很好。你不会担心有假的东西、人又谦卑有礼。喂，最衰那句令到中国最冇面的东西，我告诉你是什么。不论是南京大屠杀，我不是反，我不是说这件事没发生过。我不是说 APA 里面本书右翼、法西斯讲的东西是对的。佢拗係拗300,000呢個數字，不過唔緊要。呢個題外話，真正令你中國最冇面嘅係你孔孟思想在東瀛。 唔止添啊！佢 真正嘅儒家思想嘅實踐係喺 日本。你可以留多少少啦，即係你睇下日本右翼嗰啲書咧，好過癮一個觀點嘅，就係話當年點解日本仔會對中國人咁絕啊？就係因為你如果睇翻即係中日戰爭，即係甲午戰爭之後，佢講嗰個所謂文化嘅衝擊啊，係大到咩樣咧？就係話日本仔當年咧明治維新之後又住頭，或者未出過國噶嘛，佢哋認識嘅中國咧。就是一個文化的上等國家嚟嘅，咩孔孟思想就正如你話齋嗰啲啦，佛教嘅你傳過嚟噶， 咁唐朝嗰首字啊，你傳過嚟噶，詩詞歌賦都你傳過，成日都問翻，所有都係繼承中國。佢覺得中國先係即係老大哥嚟噶嘛。喺中日戰爭之後，發覺嗰班友仔同佢哋想象中嘅中國人係完全兩回事。咁所以當時日本右翼點解會咁絕呢？就其實佢哋已經係話中國一早已經亡咗㗎啦。佢哋而家好似你嗰個 concept 一樣，佢唔知唔係放細菌出嚟啫嘛，佢自己冇事都解決你班友，佢覺得你係侮辱緊中國呢塊土地。 大家要明白咧， 日本個右翼個觀點好過人，咁即係你憎佢一回事，你唔睇你唔去理解的話，你係唔知點解嘅。點解佢哋會咁憎中國人？係因為日本嗰班右翼，佢覺得自己先係繼承咗孔孟思想，佢覺得而家你喺中國大陸上面嗰班友仔係侮辱緊中國呢個土地嘅陰公。 你知唔知我今次 咁佢哋先反感啊？你明唔明啊？ 我今次嚟唔切去啦， 好神奇啊！呢個思想係 喺一個唔知係咪叫御茶之水嘅地方咧，即係一個車站咧，佢嗰度就有咩？就有孔廟。 嗯哼， 我好想去睇下日本嘅孔廟，東京嘅孔廟。好老實講，你睇翻日本係真係將儒家思想徹底實踐嘅地方嚟嘅。點解咧？喂！黑己復禮為人啊嘛！日本有邊個國家比日本更加黑己咧？係咪要將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嚇？跟住喺公眾地方要克制自己嘅個人自私嘅行為，OK？ 因為你要保持個公德心、公眾環境嘅秩序啦，同埋整潔啦，同埋大家都可以共同享有呢個地方。你入親温泉，你有邊個牌唔係叫你咧？要尊重人哋嘅空間啊！唔好打大赤蠟，逼人哋睇人哋唔想睇嘅嘢啊！唔好散曬啲頭髮喺水裡面啊！咁咯。 都話咯，呢個所謂嗰個 shot 係乜家伙咧？記得前年就有人影嗰張相鋪上網，就話日本都有水浸嘅時候，影係影乜鬼咧？就影住一個行人隧道下邊水浸咗。然之後咧，中國啲網民嗰個 caption 寫乜嘢咧？人哋坑渠啲水都乾淨過我哋飲嗰啲，嗰個地下嗰條地下行人通道啊，係浸咗水，但係清澈見底，睇到啲街柱。 咦，狗寨溝咁嘅咁啊？ 狗寨溝啊！ 即係你諗下， 人哋水浸嗰啲水啊，都靚過你飲嗰啲水。 同埋你日本咧，你經常話中國文化唔好，但係你啦，日本咧。佢繼承中國文化最好嘅嗰面，佢，尤其是唐朝啊，唐宋佢隋朝嘅時候已經有遣隋使，就是用日本最好嘅精英階層知識分子去隋朝學習，隋朝好快亡咗啦，就變成遣唐使繼續一船一船咁樣嘅學習，然之後佢保留咗好多呢個唐朝嘅建築啦、文化啦，繼續係喺日本保留住噶。 我今日先睇到一條片咧，就係喺日本有一個木匠啊，佢起嘅所有嘅，我唔肯定係咪建築物啦，但係咧佢所有佢嘅創造啦，全部都係用中國古代嗰種筍嘅概念啊， 係木工係啊， 木工 係 完全咧一粒釘都唔使用。 你睇下日本啲木建築嗰啲神廟啊，嗰就係啊，唐朝建築嚟㗎嘛，係 啊，就算最近嗰香港首富啊。起咗個香港觀音像，同埋佢樓下嘅嗰一紮廟，嗰個廟宇建築咧，都係佢話係抄自日本，其實係抄自日本繼承嘅唐朝噶嘛。 嗱，依樣嘢咧，我值得提依樣嘢咧，好少人知嘅，但係咧要講下，因為我老本行，就係咧其實中國嘅衰格咧 ，OK， 喺唐朝嘅時候已經係衰格噶啦，衰咩咧？衰到自己害翻自己。嗰陣時日本咧嚟到嗰陣時嘅唐朝啦，去求關於風水嘅寶典，你哋有冇聽過？有冇聽過？跟住嗰陣時就唉好啦，你哋想要啊，俾本你啦咁樣。依本嘢咧《滅萬經》，係啊，裡面寫嘅風水咧其實係假嘅。里面的那個假的風水而家傳翻嚟中國，俾人當係真嘢咁樣，就係八擲風水，八擲學啊，即係話將人咧套入去八卦，譬如你係震卦，我係坤卦，你係乾卦，舉例啦 ，OK， 咁咧我哋對應翻我哋嘅八擲咧，邊個係生氣，邊個係病符，唔同嘅位啊，咁但係你諗下有咩可能全個地球，譬如七十億人咁計啦 ，OK， 就係符合八種方位。即八個格局啊，OK， 係啦，咁呢樣嘢唔係講得通，同埋佢呢個八擲呢其實並冇呢一個時間啊，會改變，即係譬如話每年流年會點啊咁樣會改變，佢冇呢個 concept 嘅。咁但係而家啲人咧當翻係寶物，因為日本傳過嚟， 因為你 中國唐朝傳過去啊。 關鍵係你中國已經繼承唔到自己好嗰樣啊嘛。另外日本唔理你係中國嚟嘅嘢，當時嚟嘅係真定假。總之我就保留到你哋唐朝嚟嘅嘢。中國係有好多原先自己文化嘅嘢，好嘅嘢咧由日本攞翻嚟嘅，好似嗱。大家都好熟悉嘅三言二拍嘅，呢套小説啊拍咗好多，就算以前民間傳奇都拍好多噶啦，係咪啊？睇過都知道，有好多大小戲曲，係嘛？佢都係來自日本傳翻去中國，明朝馮夢龍寫噶嘛，咁佢就去咗日本，跟住傳翻埋中國，所以而家咧好多人睇翻都覺得你要認識唐朝咧，你要去日本， 所以即係我就話。我哋今時今日好討厭鄰近地區，即係我不諱言，即係人都知道好憎大陸噶啦。咁但係咧，你唔好憎大陸 as in 當佢係中國咯。即係呢個土地 itself 咧，嗱，我哋而家變咗大中華教我嘅，但係個土地 itself 咧係冇罪嘅，即係佢係冇任何嘅 guilt 嘅，因為佢係承載嘅啫嘛，係上面個人，而上面嗰啲人再承托住係個政權啊嘛，一層層咁上啊嘛。如果個政權冇咗，嗰啲而家嗰扎好恐怖嘅人冇咗，其實個土地本身係好好嘅，�佢真係喂，你知唔知全球九成嘅稀土都出自中國㗎？同埋佢裡面乜嘢天然資源撲你個街，你要松露有松露，你要柴有柴，你要乜嘢海鮮，乜嘢都有嘅。佢係真係物產好豐富。資源好充足嘅一個地方嚟嘅，咁而如果你睇翻而家嘅日本，其實係最接近嗰陣時嘅唐宋啊嘛。包括我上次九月去嘅時候，佢個月見之會咧，其實係中秋咯，係中秋節嘅鼓禮啊。到今時今日，日本仲有用緊，所以你唔好爭中國，中國就等同共產黨係兩樣嘢嚟嘅。 我聽過一個學者係教中國小説嘅，佢話佢哋要研究。当年点解潘金莲嗰支竹竿咁上下嘅会揼正西门庆咧？就要睇翻当时宋朝嗰个建筑到底系点样样格局。 佢咪开窗嗰个碌嘢？ 系啦，就要去日本先睇到。所以要认识明朝，要去南韩啊， 韩国 唔系金山寺嗰个招先啊。要认识唐朝就要去日本。咁中国留到啲咩咧？连清朝都冇。共朝嚟嘅嘢，你就要去而家嘅中國 拆曬啦， 係啦，佢根本係係啊，冇辦法，佢係成套蘇維埃嗰套，加埋自己中國最差嘅嗰套咧，溝埋一齊，即係西方最曳嗰套同自己中國嗰種奴才文化專制主義溝埋一齊，就變成而家咁嘅。 唔係，同埋咧，你話你共產國際咧，你起碼喂大佬，你都有個即係依個蘇聯嘅嗰個體統啊，係咪？跟住好啦，你唔係嗰個蘇聯嘅體統，你係法國嗰套好唔好啊？你明唔明啊？即係鄧小平嗰邊啊，都唔係邊去拎咗土共屌，即係好跑唔跑跑出咗最衰喎！就 冇冇蘇共，你睇下蘇共嗰個先進啲嘅工人階級革命嚟噶嘛？中國嗰套係農村包圍城市，係最仲差多一級噶嘛？即係俄羅斯係西方國家最落後嗰套，佢嚟到中國係變成仲要比中國嗰套仲要先進好多。所以就变咗另一个样咯， 好灰啊！所以咧，我日本其实我未讲晒嘅，不过下一集如果有时间，又系嗰啲临尾剩翻几分钟去讲， 值得讲啊呢个。 日本真系好启发性一个地方， 同埋点解日啊萧公有机会都讲讲，点解日本个楼价八十年代升到咁癫， 可以 而家起唔翻啊，令到咁多人嘅生活好咗咧？ OK， 正啊，杨好中意讲呢个话题。 OK， 下一次翻嚟下回分解，好唔好？ 好，下一集，拜拜。